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正式出炉，南京市全域均已为低风险地区。今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会日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正式出炉，在运营监管情况公示中，北京再次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交通部门提醒市民，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将受到查处。此外，还要关注资金及自身安全，拒绝使用任何品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家住石景山区御景阳光小区的多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的房子是今年1月1号交房入住，但入住之后他们发现小区里原本应该是下凹式绿地的地方变成了下沉庭院，地下一层变成了地上。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你实地探访了解到业主们反映的问题具体是什么？ 那么我是昨天中午到的这个御景阳光小区，那么这个业主介绍说呢，他们当时的这个购房公告上面写的这个房呢是6层的房，但是在现场可以看到呢，的确是从地上往上数了是6层之后呢，但是从地下还有凹下去的大概有5米左右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呢，业主介绍说，其实在原规划里面应该是地下一层的仓储，但是从现场看起来很难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地下一层，因为它整个是露在了外面。而且这个业主说呢，其实凹下去是因为他们小区的原设计呢是有这个房边是有下凹式绿地的，但是我在现场呢也没有看到这个下凹的地方有任何的绿色的植被，那么可以说根本就看不到是一个绿地的情况，看起来的确是更像一个下沉的庭院。而且呢，这个凹下去的地方的墙体呢，业主指着就是被糊上去的这个地方，看上去说其实作为仓储来说应该是整体的一个墙面嘛，但是那个糊上去的地方据业主介绍其实之前是凿开过作为一个窗户呈现的，所以这么一个情况呢，业主觉得他是不按照这个规划施工。另外就是由于这些情况导致前几天大雨的时候有这个水渗到了咱们就是这个小区的地下的一层和二层的车库，那么导致部分的车辆呢就是被淹了，所以业主就是说一个是他们的这个车被泡的问题，另外一个改造的问题，还有可能他们担心就是这个楼体被泡了之后会不会有这个居住安全的问题，是业主这些担心。主持人， 那么开发商对于业主的质疑又有哪些回复呢？ 那么关于这个就是业主反映的这个仓储被改造的问题，我也是联系了咱们开发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贾经理。贾经理是说呢，的确针对这个情况，他们当时呢就是由于因为想可能说把这个仓储便于销售吧，对他略微进行一个改造，他们承认这个的确是违规操作，而且这个情况经过业主的这个反馈，就是上报之后呢，现在区市两级的建委呢，其实都已经对这个事情，就是已经重视起来了，而且呢，也给他们责令下期整改。那么据这个贾经理介绍，就是按照现在他们正在逐步恢复，大概到11月份左右可以恢复成原来的，就是这种下凹式绿地的这种情况。那么仓储呢也会恢复成原样。而关于这个车库进水的情况，他是说因为在交房之前的时候是在秋冬的时候嘛，就是今年1月1号，在此之前的时候的确没有大雨进行过一个这种防水，就是这么大的大雨进行这个防水的一个检测，所以虽然说当时交房的时候这个防水这方面是合格的，但是赶上了今年的大雨之后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他们也正在抓紧的这个补这个漏点，那么争取在这个月底然后把所有的漏点补好，然后这样的话保证一个地下车库的安全，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近日记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河北省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全流程监管的若干措施，在强化项目立项管理、规范土地供应管理、严格房屋销售监管、加强房屋交付管理等方面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其中严禁无证认购、认筹等变相售房行为，加强房屋交付合同履约和质量监管，防范延期交房问题的发生。记者今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决定，自今天起，江宁区路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该街道将继续实施七天过渡期管理，至此南京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关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8号下午6点，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3712万7962例，死亡624263例。随着开学季的到来，美国儿童确诊病例激增。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称，德尔塔毒株目前占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 98.8% 以上。过去12天，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创6个月来新高。据统计，绝大多数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住院和死亡病患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疫情的飞速扩散令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全美超过88000人因新冠肺炎住院，这是自今年2月1号以来的最高纪录。在全美范围内，约 75% 的成人重症监护病床被占用，五个州的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超过 90%。 另据美国儿科学会的一份报告，7月份以来，美国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上周，美国报告新增的儿童病例超过121000例。对此，美国贝勒医学院专家彼得·霍特兹表示，开学季的到来是儿童病例激增的主要原因，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更多的学校陆续开学，儿童病例将会持续增加。全美应加快疫苗接种进度，来减少德尔塔毒株对儿童的威胁。 今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会日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推介会鼓励黎巴嫩企业积极参加服贸会，促进双方服务贸易增长。黎中商贸协会主席阿里·阿卜杜拉在出席推介会时表示，今年服贸会涵盖运输、旅游、建筑、金融服务、电信、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领域，将为黎巴嫩企业提供展示其产品。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行。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北京福彩三 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人在守候，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欢唱， 直到世界的尽头，文武荣耀。 哇， 曼妙的翠白香油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世界的尽头，万物从小被赋予了新的风量，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世界的尽头，建造 世界的空间里奔跑。 嘿呦哦嘿呦哦哦，嘿呦哦嘿呦哦哦，他一直在守候。 嘿呦哦嘿呦哦哦，他一直在守候。 嘿呦哦嘿呦哦哦， 一直在守候， 直到世界。